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篇天地。 汤燕每天西装革履的去一家大酒店上班，派头十足，就连胡同口的小贩儿也知道汤爷是一位大老板。虽然汤爷的真实身份有些尴尬，可这也阻挡不了他内心的骄傲。因为一次见义勇为，汤爷被卷进了纷争的漩涡，他将会怎样凭着身上的一股爷劲儿为自己洗刷冤屈，解决问题？欢迎收听小说《汤爷的救赎》，演播姚迪。 戴云第二天来看他时说，吉隆坡那边有新情况，他必须马上飞过去，争取5-6天后回北京，跟汤爷一起再飞吉隆坡。汤爷躺床上走不了，也只能如此了。汤爷觉得韧带拉伤，床上躺着不是妙招。他原来是球迷，看足球运动员在比赛时拉伤扭伤，喷点药接着踢，什么事儿没有。他想起一个骨科医生跟他说过，如果下场休息就会出事儿。他这也是扭伤，干嘛非要躺着？我下地走着行吗？没想到他试着走了2天，居然不疼了，让小曹都感到吃惊。汤也心说，这也许是精神作用，我不能一瘸一拐的去马来西亚呀。出国对汤爷来说是体面的大事，既然体面，当然不能遮遮掩掩的。舒丽把汤爷的护照送来的第二天，汤爷便一瘸一拐的奔向了小郭子的早点摊儿。汤爷拿出护照递给小郭子，郭子，瞧瞧这是什么本子啊？这不是护照吗？小郭子当然知道这是什么，他笑着问道，怎么着，你要出国？ 不出国我拿着它干嘛呀？ 啊，大爷，我要到南边溜达一趟。旁边一个吃油条的年轻人问道， 南边哪国啊？ 马来西亚，听说过吗？ 我说爷，都什么年代了，您怎么还把我们当文盲啊？嘿， 我去的就是马来西亚。 那谁请您去啊？ 我干闺女请我去的。 汤爷这一嗓子恨不得满大街人都能听到。他特意看了一眼在一边吃油条的袁金生，说道， 这次我可是飞着去。 袁金生笑着问，那您出国是什么公干啊？ 汤爷能把戴云和蓝宝石的事儿说出来吗？ 就你事儿多，打听那么细干嘛呀？ 汤爷心里骂着，嘴上去说，当然不是私干了呀，去谈一笔大买卖。 其实出国旅游对于胡同里的人来说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马来西亚算什么呀？3000块钱连新加坡和泰国都玩了。别说新马泰，袁金生的媳妇儿和王秀兰他们连欧洲都玩了一圈。但谁出国也没汤爷的动静大，他嚷嚷的恨不能全北京城人都知道了，与此同时也知道这位爷新认了一个干闺女。临出国的前2天，汤爷特意到陆小霞家看了看。这种时候他特别想见陆小霞，一是 想在他面前炫耀一下自己要出国。第二，自己这次出国生死未卜，他想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他。但是门上上着锁。他想了想，陆小霞至少走了有十天了，陆小霞不在，自己这家门钥匙给谁呢？汤爷正发愁呢，陶三来看他，这真是姓何的嫁给姓郑的，正合适。陶三听汤爷说要出国，而且是为英国女王的宝石去马来西亚，他觉得这里似乎有诈，但汤爷说走这趟是陪自己干闺女，让他又无话可说了。他已经看出来了，这老头让戴云给灌了迷魂汤，戴云让他干什么他绝无二话。这种时候您就是用九头牛拉也没法让他回心转意。陶三说了几句注意安全、吃好玩好之类的套话，把自己的手机号让汤爷记下来，嘱咐他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给他打电话。老天造化，汤爷出国的前两天他的腿脚居然行走如初了。戴云照自己说的，头一天从吉隆坡飞回北京，专门第二天陪干爹坐飞机一起去吉隆坡。这种折腾虽然辛苦，但可以看出戴云的诚意和孝心。航班是早晨八点多的，戴云已经提前安排让舒丽开车送汤爷到机场。按说头天晚上汤爷能睡个踏实觉，但汤爷几乎一宿没合眼。为什么去马来西亚让他这么激动？原来他心里有个没跟戴云泄底的秘密，原来是子玉有马来西亚人的血统。子玉姓林，林家的祖籍是福建人，后来子玉的爷爷到马来西亚做生意，娶了马来人为妻，生了四个儿子两个闺女。子玉的父亲林秀全是男孩中的老三，早年就读于吉隆坡大学，后来赴美国休斯顿大学深造，学的是金融专业，毕业后回到吉隆坡，在美国花旗银行做事。1942年到1945年马来西亚被日本占领，当时中国民国政府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是他在美国留学时的同窗好友小孔的亲叔。孔祥熙当时正重组中央银行，需要金融人才，小孔便将林秀全介绍给中央银行。林秀全那时正走背字儿，新婚不久的妻子突然疾病去世，国家又遭到日本人的侵占，心情忧愤的他收到老同学的邀请，毅然来到南京，在中央银行就职。因为是小孔的关系，行长也知道这个小孔是孔祥熙的亲侄子，所以对林秀全格外关照。在南京干了两年，抗战胜利后被调到北平当了分行的协理，直到北平解放。马来西亚的华人都会说中国话，林先生长得也跟中国人没两样，所以他到北京后许多人都不知道他是从马来西亚来的。要不是子玉跟汤爷说起这些往事，汤爷也不会知道他奶奶是马来西亚人。子玉可能也没想到自己会魂归故里，他走的时候正怀着他跟汤爷的孩子。因为子玉离开北京去马来西亚的时候汤爷还在狱里服刑，所以究竟子玉回到马来西亚最后落脚到哪儿，他并不知道。那一宿汤爷的脑海里始终转悠着子玉的影子。夜里两点多钟，汤爷鬼使神差地下了床，从床底下的暗室取出那个铁皮箱子，从里面拿出了那个红木匣。汤爷正要拉开那个红木匣的瞬间，只觉得脑子嗡的一下，仿佛被什么拍了一下，随之眼前一片茫然，神智突 突然恍惚起来。他隐约觉得外面刮来了一阵风，风吹得窗户山响。他转身一看，屋门开了，子玉穿着紫色的衬衣，披头散发，抱着孩子走了进来。汤爷觉得自己的心脏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后背冒出阵阵凉气儿，身上发麻，头发丝儿都要炸起来。他痴呆呆地望着子玉说：“是你吗？子玉，你可别吓唬我。”子玉看着汤爷泯然一笑，并不说话，用手拉开了那个红木匣子，拨开了黄绸，拿起了那条项链。汤爷这时才发现子玉手里的孩子不见了，他看了看那条项链，脸上露出令人恐怖的微笑，然后猛地往地上摔去。汤爷急忙俯身往地上看，地上什么也没有，再抬头看，子玉不见了。他低头再瞧那红木匣子，那串紫玉项链在里面完好无损。汤爷身上一阵发毛，他轻轻喊了声：“子玉，子玉。”屋里发出空洞的回声。他急忙推开屋门，四处张望了一下，院子里一片漆黑，寂静无声。哎呦，这是不是脑子出现了幻觉呀？汤爷突然醒过闷儿来。汤爷转身回到桌前，把那串项链拿出来，捧在手上，突然觉得那项链上五颗紫玉温润的像人的肌肤，玉的反光像是紫玉的眼睛。紫玉啊，明天我就要找你去了，你知道吗？这么多年，你的影子一直没离开过我，明天我们就要见面了。汤爷魔怔似的拿着那条项链磨到了两三个小时，直到天亮。舒丽开车接汤爷的时候特意问了一句：“那条紫玉项链您没忘吧？”“ 哪儿能忘呢，嘿，他都陪我一宿了。” 因为是跟旅游团一起出境的，这个团是新马泰三国游，第一站是新加坡。戴云跟汤爷在新加坡玩了一天多，第三天才到吉隆坡。到了吉隆坡，戴云跟随团导游协商，他跟汤爷脱团自由行，下一站泰国不去了，五天后回北京再见。离开旅游团，戴云和汤爷便自由了。戴云似乎对吉隆坡非常熟，把汤爷安排到位于市中心五星级的瑞吉酒店，他自己怕莱曼家族的人跟踪，住到了另外一个不起眼的小酒店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汤爷的救赎》。 到了吉隆坡，汤爷有点身不由己的感觉，因为到处是英文，在语言上他就产生了困顿。好在吉隆坡的华人多，出门不至于回不了饭店，但他的爷劲儿没了戏，您再吹胡子瞪眼，人家一句听不懂。所以他来了个大松心，一切都听戴云的。戴云给他租的是套房，汤爷在饭店待过，知道套房的价几乎是标准间的两倍。他逐一看了看房间里的陈设，身上不由得发起烧来。这在饭店干了好几年了，竟去那儿伺候人了，在客房住一晚上，想都不敢想。现在是干闺女让他实现了这个梦想啊。汤爷从心里感谢戴云，他为自己想得多周到呀，而且这么慷慨大方，只要他满意，一点不吝惜金钱，亲闺女未准能做到。 吉隆坡的温度比北京高多了。汤爷到这儿便换上了衬衫，饭店有四五十层楼高，他住在二十多层。临窗一看，蓝天白云，风和日丽，吉隆坡的繁华热闹尽收眼底。棕榈树和橄榄树难掩比肩挺拔的高楼大厦，吉隆坡的地标石油大厦的双子塔格外醒目。这么繁华的世界，上哪儿去找他的子玉呢？由打上了飞机，他的脑子就一直萦绕着子玉的影子。航班有个空中小姐，长得挺漂亮，一颦一笑楚楚动人，他越看越觉得这个女孩像子玉，临下飞机还多看了她几眼。戴云跟她在航班上没坐在一起，但候机的时候跟汤爷一直在聊天，即便是这样也没摆脱开子玉的影子。汤爷似乎活在两种不同的意识呈现出来的世界，一个世界子玉还活着，在马来西亚的某个地方等着他，期待着与他相会。另一个世界，他清楚子玉早已经不在人世了，这所有的期许等待只不过是有那些抹不掉的记忆以及深深的思念所幻化出来的一个梦境而已。这两种意识不时地变换着，占据着他的大脑，让他时常处于一种迷离的恍惚状态。有时跟他说话，他会答非所问，一看就知道他脑子走神了。有时他会直勾勾凝视着一样东西，痴呆呆的愣神。戴云以前没见他这样过，他以为汤爷在胡同待久了，冷不丁到这繁华世界，第一次出国，心理上不太适应的原因。其实他并不真正了解汤爷，如果不是因为子玉，汤爷能因为出趟国变得五迷三道吗？汤爷入住瑞吉酒店的第二天上午，戴云来找汤爷，他的神色有些慌乱，而且脸上阴云密布，气色发灰，像是刚抽了大烟。但汤爷知道他并不吸毒，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闹心的事儿，是不是邹志杰和莱曼那边发生了什么意外？汤爷一下想到了戴云现在的处境。戴云气哼哼地说道，干爹啊干爹，我真没想到莱曼会这么矫情。怎么了？不给他就寻死觅活，邹世杰快让他给逼疯了。你见到他了？ 见到了。 你没跟他说我那串翡翠项链的事儿吗？一开始我坚持跟他说，那颗蓝宝石虽然丢了，但是会找到的，让他耐心再等等。他根本听不进我说的话呀。最后逼得我实在没办法了，我跟他说了那串翡翠项链，这项链的价值跟那颗蓝宝石不相上下，他还是不干。那后来呢？ 干爹您听我说呀，后来我跟他软磨硬泡，他最后终于同意，说要先看看这串项链，那意思是看完之后再说。 嘿，这女的也太难伺候了呀。 干爹，说心里话，我实在舍不得把您的心爱之物给他，但是事已至此，我是被逼无奈呀。 那还用不用我出面杀一下他们的威风啊？没这么逼人的呀。 用不着干爹出面，他们这些人在您面前什么都不是。莱曼只认东西不认人，您的那串项链真能救人命啊。 他的话又把汤爷的心撞了一下。汤爷叹息道，哎，只要能救命，干爹什么都舍得啊。闺女，干爹看得开，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好东西留在心里比留在手里更有意义。戴云扑通又给汤爷跪下了。 干爹，我太感谢您了。 别的呀。汤爷赶紧把他扶起来。你老下跪啊，这可折你干爹的寿。 他转身从旅行箱里翻出了那个红木匣子，打开，拿出那串翡翠项链，对黛云说：“闺女，拿着吧，这物件现在就是你的了。” 干爹，您太好了。 你啊，把这事儿给了了，这干爹心里也就踏实了。要不然看着你让邹世杰跟蓝曼给折腾的样，嘿，干爹心疼啊。黛云拿起项链看了看，爱不释手，顿了一下，他眼睛一眨说道：“ 干爹说把这项链送我，不会也要写个字据吧？”“ 哦，行，当然要给闺女写个字据。” 说着，黛云从挎包里找出纸笔，汤爷在纸上写下了：“干爹送给干女儿翡翠项链一条，以此为据，永不反悔。”并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黛云把这字据收好，笑着对汤爷说：“ 字据不过是个程序，您放心，如果那颗蓝宝石找到，我会找莱曼把这条翡翠项链换回来，到时候我也会跟莱曼立个字据的。”“ 你们现在这年轻人做什么事儿都讲究立字据，我们像你这么年轻的时候干什么都讲究言必信行必果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还立什么字据？”“ 时代不同了嘛，干爹，您不是说要给我讲讲紫玉的故事吗？” 黛云把翡翠项链放到了匣子里，笑着问道。此刻他已经俨然成了这条项链的主人。“ 是啊，我早就想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的，可是一直没机会。现在到了紫玉的故乡，该讲讲我和他的故事了。” 汤爷看似玩世不恭，其实他心中历经沧桑，老屋里藏着怎样一段情缘？面对危难之中的陌生人，汤爷毫不犹豫伸出援手，更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物。人心难测，汤爷的这次见义勇为最后会迎来怎样的结局？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小说《汤爷的救赎》，作者刘一达，本书已由时代华文书局出版，演播姚迪，编辑张璐。汤爷对黛云讲了自己的过去和紫玉的过去，原来紫玉也有马来西亚血统。回忆起当年的往事，汤爷会是什么心情？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汤爷的救赎》。 两个越狱的嫌犯，让看守所管教杜湘东从此走上了追捕之路，也从此开启了他不断为自己失职寻求救赎的职业生涯。杜湘东的人生轨迹全然偏离了自己的理想和规划，而追捕中他渐渐发现，两个嫌犯的背后也有着无法言说的隐情。随着时间拉长，这场追逐渗透进几个当事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他们命运的底色。小说《借命而生》，7月18日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30。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翡翠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流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